攻读《宗徒大事录》第十一章。宗徒和在犹太的弟兄听说了，连外邦人也接受了天主的圣道。及至伯多禄上到耶路撒冷，那些受割损的人非难他说：“你已经进了未受割损人的家，且同他们吃了饭。”伯多禄便开始按次解释说：“我在约佩城祈祷的时候，在神魂超拔中见了一个异象，由天上降下一个器皿，好像一块大布，系着四角从天坠下，一直来到我面前。我往里面定睛细看，见有地上的四足兽、野兽、爬虫和天空的飞鸟。我也听到有声音向我说：‘伯多禄，起来宰了吃吧。’我却答说：‘主，绝对不可，因为污秽和不洁之物总没有进过我的口。’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答道：‘天主称为洁净的，你不可称为污秽。’这事竟一连发生了三次，以后那一切又撤回天上去了。正在那时，忽有三个人来到我们所住的家门前，他们是从凯撒勒亚被派来见我的。圣神吩咐我与他们同去，不必疑惑。同我一起去的还有这六个弟兄，我们就进了那人的家。那人告诉了我们，他怎样看见天使站在他的屋内说：‘你要打发人到约佩去，邀请号称伯多禄的西满来。他有话对你讲，使你和你全家得救。’以后在我开始讲话时，圣神就降在他们身上，犹如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。我就想起了主所说的话：‘若汉固然用水湿了洗，但你们却要因圣神受洗。’所以如果天主赐给了他们同样的恩惠，如同给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一样，我是什么人能阻止天主呢？”众人听了这话才平静下来，并光荣天主说：“原来天主也恩赐外邦人悔改，为得生命。”安提约基亚教会。在斯德旺受害时，那些由于窘难而四散的人经过各地，来到了腓尼基、塞浦路斯和安提约基亚，他们只向犹太人讲道。但其中有些塞浦路斯和基勒乃人到了安提约基亚，也向希腊人讲道，宣传主耶稣的福音。主的手同他们在一起，信而归主的人数目很多。这事传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，就打发巴尔纳伯到安提约基亚去。他一来到，看见天主所赐的恩惠，就很喜欢，并劝勉众人要决心坚定于主。因为他是好人，充满圣神和信德，如此有许多人归附了主。以后他往塔尔所去找扫路，找着以后便领他回到安提约基亚。他们一整年在那教会中共同工作，教导了许多人。在安提约基亚最先称门徒为基督徒。在那时候，有些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约基亚，其中有一个名叫阿加波的，因神事起来预言在普世上将有大饥荒，这饥荒就在克劳迪时发生了。门徒遂决定每人按例捐献，把救济物资送给住在犹太的弟兄。他们都照办了，由巴尔纳伯和扫路经手， 送到长老那里。